Thank you.

胆大呀， 但不知道了多少。 No no no， 你一捆死尸。 对呀、啊，我那苦命的 啊，大嫂不必啼哭，这苦嘛还在后头呢。 谁不要他赔？ 哪怕他不赔， 他那有费多银钱赔吗呀？ 他自然有嘛。为何瞒了我十两？ 你把银中取几分钱了？ 一分。 我那是完了。 与是一样啊。 你和人是一样，你哪有银钱借与他赔吗？ 我那是大哥，乃是个风流汉子，吃喝嫖赌无所不为。不怕大嫂你笑话，为君的乃是个贫寒出身，你攒了几两银子，做借与他赔吗了？ 是不对了。 怎么不对了？ 我那贼郎他也是贫寒出身呐、 啊！哎呀呀，是大哥啊，是大哥，今日我才晓得你也是个贫寒出身呐。分一段来十两银不成，还我半毛分。有也是枉然， 爸爸也在问他呀， 岂不伤了弟兄们的火气？ 大兄爷，你身带火物， 放阵刀剑， 好啊，杀了他也在问他呀。 杀人岂不要偿命吗？ 难道就罢了不成？ 有道是善，太难舍呀。哪里儿所以大胆长那眼神惨难成有一个往事难宽。 该上你的 多少 皮卡和尚啊， 我来问你这负债 何还？ 负债呢？你怎么样？ 你是不还？ 这个你倒罪过干的，想着寒门你需要是在病人的身上。无天天把地放来把大嫂卖了当军的人呐、 人与我有仇恨，了定了牙关他是不认真， 我的无奈他外观管不得人，自寒分的烦难给不上你生路，到达西凉川，西凉川只是单把战，为君定了人我是不要紧， 我 的 上来